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，请选管家帮。月嫂、保姆、保洁、管家式服务，让您家庭后顾无忧。咨询电话95081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。咨询专线400-156-1616。 这个夏天 ，OFO 小黄车倾力打造顶级视听盛宴。7月2号，工体厂 OFO 青睐北京演唱会，孙燕姿、张韶涵、戴佩妮、飞儿乐团、王心凌、徐怀钰、黄子佼，99元等你来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上工作，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。 经典9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就是爱你爱着你，有悲有喜，有你平淡也有乐意。就是爱你爱着你，甜蜜又温馨，那种感觉就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，念的都是你，全部都是你，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周周，一起来关注最时段的资讯内容。端午节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为周六，汽车的尾号不限行，而在周六下午到晚间将会出现节前的自驾外出的小高峰，部分的高速公路以及机场、火车站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也会比平日大很多，出境车流将会和周六晚高峰的下班车流相叠加，届时京藏、京城以及京港澳、京哈和京开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将会有所增大，特别是京城收费站以及杜家坎收费站、上清收费站、白庙收费站等周边也将会成为交通的热点。从326商办新政有了明确的执行口径之后，近日市住建委针对3月26号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，披露了具体的执行口径。这一份执行口径更多的是针对已购商办类房屋，可以保留现有的设施，也可以出租，且不限制出租对象。京籍的一名男子因为摇号买车、买保障房，连续4年都未中签，心中对于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不满，所以临时起意从家出发，一路划了86辆汽车。民警在接到报案之后，24小时之内就将该男子成功抓获。浙江杭州公交集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宣布在6月底之前，杭州市区将会有5000辆的公交车实现移动支付全覆盖，而且至此之后，杭州本地的市民和外地的游客乘坐公交车时将会无需再投币，刷手机支付宝就可以乘车。而在未来，这样一项举措是否可以流行到全国，还是未可知的现象。

但在心闯我梦，趁我可怕，让灵魂重活午夜中，逗我开心吧，当世间一切仿佛都欠奉，趁我可怕，别提原来梦里是空。 广播最珍贵的是什么？就是你在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，和我们成为了朋友。你出去奋斗了，结婚了，生子了，突然有一天你打开广播，发现我们还在这里，永远都没有变过。我想这也是广播给予我们的魅力，同样也是一份声音的礼物。而对于我来说，最珍贵的事情就是虽然我们的人生没有交集，但同样可以一起成长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，和你一起在九六九分享经典好歌曲。那么接下来想要分享给你的歌曲是来自郭顶的《我们俩》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希望在这样一个午后你也能够收获一份好心情。 你在左边，我紧靠右，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，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，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，太多感触已不同了，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，夹在书本夹上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，太久太久，是否过了太久，忘了忘了，开始的开始的，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，没有没有，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，哭和笑都等到再触摸，我心里藏了好久那些柔软的角落，请靠右，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，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，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，太多感触已不同了，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，夹在书本夹上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，太久太久，是否过了太久，忘了忘了，开始的开始的，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，没有没有，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，哭和笑都等待再触摸，我心底藏了好久那只柔唱着歌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，没有没有，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，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，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好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不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敬畏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一样后悔，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。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会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敬畏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一样后悔，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 Oh, 侧的气温，即使呼吸很近，葡萄怎么紧，我身份方回稳，差一些信心，高空始终俯瞰，要跌几次方会最散都庆幸，缘分无可控制，在半空实际，乐与悲笑或痛，我没尺度去估计，只是已分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